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突然间没有小话筒很不习惯。周五晚上8:02，欢迎光临正在一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晚安，我是泽华。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说晚安？ 晚上平安啊！ 我还以为大家要睡了。 如果你想睡也是可以的。 哎，千万不要睡，因为如果要睡的话，应该是错过1亿的感觉，就错过很多好听的歌曲。 我今天心情非常的不好。 为什么？ 我觉得我今天很作，干了一件非常折腾的事情。 为什么？ 让我很生气。 我先说一下，大家好，我是月月啊。 你刚才没有说你是谁吗？ 对， 月月今天的服装非常厉害，我跟大家说。 为什么？ 就是 该遮的都遮住了，然后只不过家里穷，然后拿了一块纱来。 这样的衣服就是年轻人看以后觉得非常的养眼 啊。 然后家里上年纪的老人可能就会觉得， 你怎么能这么穿？你不怕冷吗？最近天气刚转凉， 真的是气炸了。OK， 到底是怎样的衣服？欢迎大家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 是的，是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就是我们传统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声音的方式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各位啊现在手头比较闲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我们需要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视频的办法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各位点击关注，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赶快进来吧。当然还有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来加入。 每一次收看收听方式呢，那个月月都是说的非常的卖力，辛苦了， 说的比较嗨耶。 现在可以说我的烦心事了吧。就 是 我今天下午突然觉得，我今天去健身的时候没有收拾头发， 没有收拾头发。 你知道男生没有收拾头发的时候就会比较炸，比较炸完以后你会觉得头发很长，不好看，觉得该修理了。然后理了一下，确实有1个月的时间。 会显得小吗？炸起来？ 不会，炸开以后就会显得很像金毛狮王那种感觉。 明白明白。 一看又1个月没有去剪头发，我就觉得该剪头发了。然后我就跟我的发型师约，他说他前面还有人。然后如果我去了，按照我预定的时间去的话，可能需要等一会儿。我说我7点要换上。上直播 O 不 OK？ 他说 OK。我去了以后前面有2个人，我就等等，我就看书听歌呗。 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吧，这个时候他说可以给我剪了。 嗯， 剪完以后呢，剪的过程当中你知道用了多久？ 嗯， 十分钟不到，我估计也就五分钟。 哦，这么敷衍。 只修了两边跟后面，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什么可剪的了。而彼时彼刻，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确实是没有什么好剪的了。 我觉得这是亲发型师，为什么呢？他觉得你帅呀，所以不需要头发来进行。 然而花的剪是一样的呀，平时可能需要剪一个小时，至少半个小时吧，五分钟。然后我说那你就应该免费啊。 嗯， 他说你做一个造型也是这个钱， 没关系，相信你是最帅的啊。 于是我就莫名其妙的花了一个钱，花了非常莫名其妙。 嗯， 这个发型剪到底是什么样呢？大家看一下视频直播你就懂了。 所以各位，你们满意吗？ 哎，我们两个人在这里面说， 嗯， 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哎，是什么？什么 上周一的时候正式的开学了。 哦，是，一般九月一号是作为一个界定。 上周一不是，应该是九月三号的时候开始。 九、哦、月三号是。 九月一号、二号是周六周日嘛？ 哎，真的是刚从学校出来就忘记了上学这件事情。但我们学校其实是开学很晚的，现在都没开学。 大学开的比较晚。 对对对。 但幼儿园、小学开始 了。对对对，他们还是就是已经开学了的。 哎，对于很多的父母而言呢，长。舒一口气， 嗯， 哎，终于可以有， 终于不用自己管了，终于有人管了， 有自由的时间了 啊！是，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上幼儿园。 哎， 那这个刚刚开学，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欢迎在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听好听的歌曲的同时呢，跟我们进行互动， 嗯， 说一说开学时候的一些烦心事儿啊， 嗯， 比如说像我一样很折腾，或者做了哪一件很作的事情的话，嗯，都跟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嗯， 各种开学啦啦啦啦啦的各种琐事，各种好玩的事情，各种回忆都欢迎跟我们进行分享。当然了，在我们正式主题开始之前呢，再来插播一条啊， 啊， 也是跟音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它呢是由爱奇艺出品的中国首档打歌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将于九月七号起每周五晚上八点上线播出。节目呢将首次完整呈现艺人打歌的工业流程，采用真人秀加舞台秀的表现形式，通过多重打榜的形式，汇聚国内外新生音乐作品，致力于为音乐人提供一个表演和宣传新作品的舞台。那节目呢首期就聚集了人气爆棚的蔡徐坤以及独立音乐人、创作人陈粒、琵琶美人周杰琼、花园宝宝艾芙杰尼、罗志祥旗下的新人男团 CTO 以及国际组合 Seventeen 成员，包含了崔韩帅以及洪之秀。那这六组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将在这档节目，也就是中国音乐公告牌的舞台，给我们呈现哪些炸裂的舞台表现呢？敬请期待爱奇艺九月七号起每周五晚上八点播出的中国音乐公告牌，和你一起好看到底。 其实就今天晚上了， 嗯， 阵容确实很强啊， 嗯， 艾芙杰尼和那个蔡徐坤现在非常高的人气， 嗯， 当然罗志祥很厉害了，小 猪，对对对，嗯，他们都是最近发了很多的歌。其实这是一个， 嗯， 这个音乐公告牌一个打歌节目，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打歌嘛。 怎样，我们今天晚上也很厉害，嗯，我们有 SHE 对 ASOS 对 ASOS 很老派的一个组合了，是不是？大家要反映一下是谁？ 没有，对，我真的反映了一下，我嗯，今天晚上有这个吗？ 还有谁？ 嗯，还有像周杰伦，周董， 对不对？ 对，然后还有像什么最近火箭少女101之类的， 嗯， 有很多很多啦。 还有校长， 嗯，有校长，所以说我们的内容也很丰富啊。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子来享受这个音乐大餐的，先听我们的节目或看我们节目，然后同时呢，然后跟我们留言互动。那之后，在我们节目一个小时之后，再去打开爱奇艺去看那一档哈。 说校长，校长就来喽。这是校长的新歌。 校长说了，说你们要好好上学。不不不，谁还不是个宝宝呢？没想到校长有这么萌的一面，是吧？ 来吧，一起感受一下。 嗯。 时的心跳让我想要变得更好，自我充电满格的燃料，放出阳光的微笑。我不是一个宝宝，要宠爱的宝宝，吃亏从不计较，还有很多骄傲。世界真的吵闹，逃不掉的喧嚣，真的讨厌讨厌讨厌，又掉进你的圈套。我不是一个宝宝，要宠爱的宝宝， 其实很多烦恼也曾不停吐槽，恋爱没有预告，不自觉的发酵，而且快点快点住进那爱情的城堡。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我们俩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忍不住的群魔乱舞 啊！我觉得刚刚我们泽华的这叫什么舞？ 手指舞 简直太酷炫了，有没有？ 来锁定一下视频，大家一起跳啊！ 对啊，赶快来看一看啊！我们泽华马上要开始他的第二段手指舞了，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错过你就错过了。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我可以独立思考，我们相遇时的心跳，让我想要变得更好，自我充电，满格的燃料，放出阳光的微笑。我不是一个宝宝，要宠爱的宝宝，吃亏从不计较，还有很多骄傲。世界真的吵闹，逃不掉的喧嚣，真的讨厌讨厌讨厌，又掉进你的圈套。我不是一个宝宝，要宠爱的宝宝，其实很多烦恼也曾不停吐槽，恋爱没有预告，不自觉的发酵，还是快点快点住进那爱情的城堡。我不是一个宝宝，要宠爱的宝宝，吃亏从不计较，爱有很多骄傲。世界真的吵闹，逃不掉的喧嚣，真的讨厌讨厌讨厌，又掉进你的圈套。我不是一个宝宝，要宠爱的宝宝。 两个主持人可能是个神经质吧， 我觉得我们具有年代感的一些表现一定让大家觉得还， 你说谁具有年代感？ 不是一个宝宝， 本来就跳起来非常好，就你的出现才是年代感。 我 说年代感啊、一条大河波浪宽嘛。OK， 所以这个时候只能靠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就是一股沧桑泪的感觉，是不是？ 对， 这个歌名叫什么？ 我不是个宝宝， 我不是个宝宝，去。 所以刚刚我就说，咱们俩真的是印证了这首歌的歌名，真不是宝宝。 你现在真的要说的话，你会说自己是个宝宝还不是个宝宝？ 啊，我是个宝宝，谢谢。 通常说我是个宝宝的人都是年纪大了，因为年纪小的朋友是不会说自己是一个宝宝的，都会说啊，我很成熟的。 不要揭穿我， 对不对？ 通常穿的很小的，就是刻意往年轻打扮的人，年 宝宝才不这样穿嘞。 对，宝宝都穿的很厚的，记得穿秋裤哦，各位，穿西服。 真的，年轻的时候你都会想要成熟一些。 哦，还真是， 对不对？ 嗯， 所以我是个我不是个宝宝。自己把自己绕进去。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迷之歌单的环节哈。 是的，是的，说了。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非常唯美的一个片花，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你呢？你的迷之歌单是什么？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上学季啊，非常适合上学、刚开学这个话题的一些歌。你会想到哪些歌？ 开学嘛，开学了，一般我会想到，首先是开学第一课 啊， 那第一课里面就会有。 是在给什么节目做宣传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有一首歌叫《第一课》，黄子韬的，这个待会儿我会有呈现哦。 你说你会在现场呈现吗？你说你会有呈现哦？ 啊，不是我呈现啦。是派出一个非常帅气的小哥哥，叫做黄子韬，他将呈现。对对对， 说到开学，我首先想到的就是 ASOS 啊，这到底是什么？ 你没有听过那首吗 ？ASOS 非常经典的下课十分钟的恋爱。 哦，是这样啊？ 你不知道这个组合叫 ASOS 吗？我真不知道，但我听过这个歌。 那你知道他们这个组合一开始几个人吗？ 一开始几个？ 猜啊， 100个。 你知道 ASOS 当中都有谁吗？ 我真不知道，不太了解。我就大概听过几句他们的歌，但是我不记得他们的这个组合，快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曾经大 S 小 S 组的一个组合叫做 ASOS， 除了他们俩之外还有他们的姐姐。 哦， 这个神秘的姐姐你总知道吧？也不知道， 不知道。 小 S 多次在自己节目当中 Q 到过啊，就说这个姐姐本来跟他们一起都出道的，后来姐姐实在不适应这个圈子当中的一些日常， 哦， 然后觉得好像还是做一个普通人就好，就离开了这个演艺行业。 哦，原来是这样。 哎， 嗯， 但是一开始还是少女的她们曾经组了一个组合，就叫做 ASOS， 出了一些很活泼很古怪的一些作品。 明白了，你看你讲的组合都这么有年代感。 但我长得没有年代感。 是的，是的，是的。 好吧，那我们言归正传哈，先跟大家分享这个开学的歌曲，先分享卡路里好不好？ 好呀，这个卡路里最近真的是火到爆了， 啊， 各种版本也是层出不穷 啊。 比如说像 B 站呀，还有各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创意哈。看来各位开学了，回家胖了不止3斤吧？ 讲真，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 哎， 三滴汗下， 觉得 很雷的一首歌 啊，哦，燃烧你的卡路里 啊，就觉得，嗯，what， 但是 主要是泽华没有卡路里了。 哎，你这句话好开心。可是紧接着我觉得听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很洗脑这首歌， 哦，是， 特别是那个魔性，你刚才喊的那一句， 对对对， 哎， 这句就是亮点我觉得。 然后在健身的时候听这首歌曲格外的有动力 哦，所以你现在每天就是健身的时候会听？ 我每次健身的时候跟教练说放这首歌曲， 嗯， 健身都非常，教练都非常执着说我每次上课都是认认真真的准备歌单的，请听我的歌单， 哦， 好吧，那我们就来一起来看看这个卡路里哈， 嗯， 我们先看标准版本的好不好？ 好，那也不是标准版本的，那个也是游戏版本的。 那就先看一下游戏版本的卡路里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好的。 欢迎您准时走进交广直播间，早高峰是这座城市最忙碌的时候，让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祝福。 的天哪，这个 MV 简直太厉害了呀。 对啊对啊， 重点是燃烧我的卡路里，这喊的真的真好好听，真好听。 对对对，大家猜那谁喊的？ 除了那个标准的这个女生喊起来非常的好听，那个男生也觉得 对，那男生又帅，而且又没有卡路里、哦、然后又怎么样，而且就在我旁边啦， 太优秀了，真的是 不要再自夸了、 哎、那个赵神仙， 赵 很 仙啊，赵很仙这个人也很棒、 啊、 很神秘 啊， 嗯，你猜他是谁？ 就不懂啊，感觉非常厉害的一位人物。 对，就是刚刚、就是、 你看弹这个吉他。 对对对，弹着吉他，其实刚刚那个 MV 当中的摇滚的部分、 啊、 全都是他一个人完成，而且自己改编的， 在后期编曲，然后跟那些美少女站在一起毫无违和感。 对对对，而且刚刚据我所知啊，就是在我们的导播间是吸引了一票观众前来观看。 据我了解，好像说什么周杰伦呀、张惠妹呀、还有现在的这个蔡徐坤呀、很多这个新歌当中的吉他部分的编曲 都是他 完成的。 哇，那不得了了呀， 简直太优秀了呀。 所以赵很先是何许人也， 可以说现在做主持人简直是 压力太大了， 毫无任何的才艺。我们的导播老师 我们只会喊一句燃烧我的卡路里。 真的是越来越优秀了，是我们的技术老师啊， 赵 很先。 对对对， 赵 很先是我们的幕后的工作人员，但是呢真的是太有才了、 他有一个别名叫做环环，我们都知道这个甄嬛多厉害。果然人如其名， 没错， 了不起了， 没错。 刚才说让他进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但是本人实在是太羞涩了，可能只喜欢弹吉他、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感谢一下站在我们主持人背后的这个男人啊。很棒， 希望之后有时间的话，有机会的话，可以把他请到直播间让大家认识。 我们一定要给你一个专场。 哎，但是讲真啊，刚才说什么周杰伦呀、蔡徐坤呀、还有这个张惠妹啊、新歌的吉他部分编曲都有他，这个事情是假的啦。好，卡路里还有一个版本。 哎啊，现在真的版本是越来越多了，什么什么游戏版本呀、什么什么，就各种人，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各种想象力去填充这段很魔性的音乐。 来看看这个版本是什么样的、时间很短啊，来听听看， 一起来看。 可能会被大家投诉的，今天是卡路里专场嘛，怎么只有卡路里？但这首歌曲你会真的觉得你每一次听的话都会忍不住的想要跟着他一起摇摆。 有没有，我现在还在惯性当中。 你这个摇摆简直是广场舞必备啊。你要不要扭再大一点？ 我是跟外面导播老师学的，他就这么扭的。 人家才不是这样扭的，人家是这样扭，劲儿更大。 总之啊，我觉得这种歌曲、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是必备歌单之一。然后就可以调节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啊无聊感，然后同时你还可以跟着运动一下啊。 开学季为什么会听到卡路里？首先刚开学的时候，我觉得人可能会经历一个这个心情上起伏变化不稳定的时期。 是啊， 一方面觉得说不适应，没有从假期的状态回来。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怎么办？吃啊。 对，这是其中之一的原因。 是不是甜食啊？ 对， 大盘鸡啊。 对， 然后什么火锅呀， 然后学校好久没见的第九食堂第九菜系啊之类的。 很快你就会发现你的卡路里咔咔咔咔咔上涨。然后这时候你心情更加不好，怎么办呢？吃巧克力，吃冰淇淋。没有办法，所以放一首卡路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控制住你自己。 是的，是的，而且呢，像经过了两个月的暑假啊，你跟朋友啊、同学啊聚个餐呀、在家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各种喂投食啊，各种好吃的喂着哈，所以说肯定很多人都这卡路里爆棚了。 两个月的暑假，我上次经历两个月暑假，可能已经是50年前了吧。 毕竟是喜欢那种是吗？对， 毕竟你也没有暑假的。所以采访一下你的心情如何？你是刚刚没有暑假的人， 我好想去玩哦， 是不是？好，刚听了两首非常欢快的歌哈，接下来让我们这个沉稳一点。我们这个青年广播也要有那种端庄大气的。 我们是一个有内涵的大气风格的主持人和节目。 就没错呀，为什么还要 没有，我在想，我不是，我在想，突然好像又夸到了我们两个人，然后应该是夸节目的，对， 就我们两个人 自夸了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端庄大气，所以才可以在这样端庄大气的台里。 是的，是的，是的， 啊， 没错。 接下来分享给的这首作品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SHE 的《你曾是少年》，无论你年纪是58、68、78、98，你都曾是少年。 对，这个真没错。 来吧，看看这 MV， 一起来看。 妈呀，这个 MV 太值得一看了呀！快快快，新浪微博搜索这个一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了。 惊不惊讶？ 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 这好像也是他们自己唱的版本哎。我喜欢中间的这位小姐姐，喜欢她的 confidence， 衣服好好看哦， 是不是 oversize 的感觉？感动哎，就是因为他们三个人这样特别的一个存在，然后我觉得中间的这个稍微胖身材胖一点的这个妹妹，她其实 唱歌起来非常的好听。嗯，然后他们三个人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三个人。 嗯，其实他们是叫1022组合，是之前从秒拍当中走出来的这样 的组合。哦，真的呀。 对，他们是一个学校应该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这样的一个宿舍当中的三个姑娘，然后三个人就一起去录歌，然后慢慢的就在网上有了大家的这个认识。 这个歌词配着他们的演唱，然后那种通透的清澈的干净的那个表情，我觉得对，我们都曾经是少年，都曾经非常的简单。 嗯，哎，没错，我相信每个人也都会去怀念那个时候自己的样子哈。 哎，就像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曲，你还记不记得？哎，那你再唱一句。 啦啦啦啦， 刚才是跑调了吗？ 啦啦啦啦啦。 走到最后。 好听，好听，好听。 来来，听听那个JJ的版本哈。嗯，休息一下，很快就回来。 待会儿见。 我们都忘了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说时迟那时快，你还没有一丝丝的反应过来， 哎， 刚才伤感的情绪就没有了。 是的，是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泽华旁边的那个月月啊。 哎，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今天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泽华花了这个正常剪头发的钱，然后其实就做了一个造型，很冤枉。 应该说我花了正常剪头发的好几倍的钱，然后做了造型， 好心塞，好伤感。很难过。然后旁边月月今天穿的非常的漂亮，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是的。那视频互动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哦。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各位点击关注，左下角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赶快进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来加入啦。 听了你曾是少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HE 最近出的一首新歌，也是感动了很多人哈。 哎，没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17。 嗯， 可见上了岁数的人都是一样的， 也都愿意跟我一样装嫩， 就回归到哦，假使自己都17岁， 对，假装自己还是那个时候的样子。 哎，讲真，就是 嗯， 你最理想的状态是停留在哪个年纪？ 我最理想的状态应该不是17、18岁，而是22岁左右。 22岁， 嗯，大概就是2年前。 是因为可以很二吗？ 啊，可能是我这个人就比较二，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稍微经历过什么，而且也是在大学刚刚毕业的那个时候是最好的。 啊，我的理想状态是21岁，比你再小一岁。 你就是愿意想比我小一岁是不是？ 不是，我觉得21岁的时候就觉得22岁以上都是老人。 啊，是吗？ 对。 那你现在觉得呢？ 现在自己还是21岁啊。 哦， 不知道为什么时光就从我旁边就绕过了。 那小哥哥，我是00年生的耶，我18岁。 那你长得可是真的是很不像啊。 哦， SHE 为什么要出这首17呢？他们当年就是17岁的时候，三个女生嘛，参加比赛的时候， 对， 组的女生宿舍，然后在一个宿舍之中，当然，哎，女生一个宿舍里面是不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儿？ 对，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晚上夜聊啊，夜聊人生，夜聊男生之类的。 少来。 哎，真的会。 女生之间明明是看似非常的和。 然后一起牵着手去卫生间啊，这些都是友谊的存在啊。 然后趁谁不在的时候就跟你说，我跟你说啊，他刚才昨天说你什么什么样的坏话，他真是一个坏女人。然后旁边那个就会信，是不是？ 干嘛？没有没有，真的还挺啊。哦，是吧是吧是吧， 还不愿承认 怎么想。 但是他们 SHE 曾经也说过，在女生宿舍当中的时候，彼此曾经因为个性都比较强嘛， 嗯， 然后经历过这个所谓的不太和睦的时期。 明白明白。 但是也正是经历过这样的时期之后，三个人的关系才会变得更加的牢靠。 是的，都是在磨合了。而且过了几年之后，你再回想哦，那个宿舍当中的几个人真的是最简单而且是最美好的一段关系。 怎么样，想到17岁是不是就觉得有点伤感？ 眼泪流啊流啊。 也没有，就昨天的事情吧。来吧，看看 SHE 的《十七》这首歌曲的 MV。 好的，一起来看。 却走到了永恒。还请你们陪我吗，见证。 哇哦， 我是真的浑身起鸡皮疙瘩，好久没有起鸡皮疙瘩的那种状态 了。对对对，大家如果要是在看到这个 MV 的话，应该就会懂他们这三个人这次的这个合作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里面的一些故事。 这首歌曲叫做《远方》，是我当时很喜欢 SHE 的一首歌曲。 嗯， 刚才 MV 当中是一辆火车嘛， 嗯， 我们每个人都想象过这个自己坐在这个火车上，然后看着自己一路成长的经历。 嗯， 当他这个 MV 真的出现的时候，然后每一个人从他们三个人一开始，然后到那个每一张唱片的那个经历， 对， 再到三个人在这个车厢当中彼此手拉手祝福着对方，然后其中黑 B 下去说我就做一个歌手了， 嗯，明白， 给他们祝福， 嗯， 然后艾拉 去做一些节目， 主 对主持，然后包括 Selena 后来又经历了很多，比如说 他 在拍戏， 他也去， 然后拍戏当中一场火，然后当时眼泪流下来的瞬间，对，然后那么的无助，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之后，最后三个人又重新走到了一起，然后彼此还扶持着。 我曾经是真的就是像狂热的粉丝一样很喜欢 SHE 的，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其实他是陪伴着每一个就像我们这么大的人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就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 不是，没有没有，是一个很有时代性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哎、真的， 对，华语应该是华语的第一女子天团嘛。 我一开始喜欢的是那个美丽新世界那首歌曲，我觉得 美丽新世界 怎么会有这么阳光的一个组合。 我当时最开始可能就是那个 Superstar、 哎、 然后来慢慢的他们的很多专辑的歌都会去唱， 是， 对， 当 Selena 出了那样的一个大火事件之后，然后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到最后重新站起来、 嗯、 出了一首歌曲叫爱我的每个人、 嗯、 然后当时的那个 MV 当中也是他把粉丝给他所有的感动的信、 嗯、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每一步的变化记录下来、 嗯、 我清晰的记得我当时看那 MV 的时候我是真的看哭的， 真的很坚强， 对，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不管是 Selena 的这个事情，包括他后来出的作品，然后还是包括刚刚我们看到或听到的这个时期、 嗯、 有的时候就觉得人生真的还是挺奇妙的。你看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对他们的印象还是三个活泼然后非常可爱的三个女孩，然后热爱着唱歌，然后热爱着去表现自己通过声音。那可能你现在再次去想一想，哇，原来时间过得好快，原来他们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挫折，所以人生真的好奇妙。 人生当然会经历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是我们不希望它发生的，但是没有办法，它该发生它就是会发生。 嗯， 但是我觉得很难得的一点是，生命当中真的很少有几个朋友可以在经历过十年几十年变化之后、 嗯、 彼此之间的眼神呀、啊、还是一开始的时候那种非常单纯的眼神。 对，所以真的是哎，我觉得他们现在也依然是他们那时候的样子，依然也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哎、 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经历。 真的，回到我们这个开学季的主题，你会发现好像现在很多人在回忆的时候都会说、 嗯、 好像我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那会儿的同学之间情谊是你自己最向往的。 是，真的是这样的。 对， 嗯， 所以如果你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年轻的朋友们，真的好好珍惜你身边的这些好朋友，就是不管多少年，不管你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你们的联系还在，只要你们彼此的那份感情还在， 嗯， 你会 不再害怕很多事情。 是的，是的，所以这段时间真的上学期间真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 嗯， 不管是遇到的事情也好，遇到的人也好，当然还有那些学到的东西。 哪怕就是一起翘课，啊啊啊！谁说翘课这个事情了？ 燃烧你的卡路里， 要被抓起来。就是所有的那些事情，你日后回忆都是很快乐的。 是的，是的。嗯、 好吧，把这样的伤感情绪我们说一说啊、嗯。接下来继续来看 MV， 下面这位要出场的。我一开始准备的歌曲是三年二班 哦，是，对，然后我还有准备三年二班呀， 然后又准备了另外一首歌，我觉得很合适。 哎，是哪个？ 就等你下课嘛。 哦，等你下课。哦，对 对, 对， 也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 又是关于另外一种情节了。除了友谊之外、啊、其实不管你是处于，当然不鼓励啊，比如说尤其是在大学的朋友们肯定就会有这样的经历了。 三年二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个广播， 嗯， 教导主任老大，教导主任欢呼，三年二班周杰伦同学速度到教导处报道。 哎呀，周杰伦那个时候可能是经常有一些小动作啊，小事情搞一搞，但是后来呢他可能自己的人生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就去哎搞搞其他的事情，比如说等等别人下课呀之类的。 先看三年二班吧。你还记得你当年的教导主任叫什么吗？ 这个其实是我又选择一个更加、 啊、 活泼的版本，是吴亦凡版本的。 哦，是吗？ 对，也是想带来一些快乐的元素哈。 来看一看吴亦凡版本是怎样的。 好的。 啊，这个是那个某上一季的节目当中，哎，上一季的、 上一季吴亦凡跟 TT 两个人改编的三年二班。 嗯，这个改编还是非常精彩的。 嗯。 Ladies and gentlemen， 哎，有。 It's Chris Wu Ting， 哎，死都花旺。 哎，哦。想去的地方，哎，当年背井离乡，学会自我疗伤，谁在身旁，有谁被遗忘？耶，终点还没到，每天小心翼翼的避开那些圈套，不会忘记那天给我最后的拥抱，不希望到最后你还要拿我去比较。早上就是他，我知道你在想我，几个人我又再次的陪在你身边，结果早就变我，应该如何面对的时候，我不后悔，相信这一段时间。这里面大雨要留下。到底该要我多少关？ You know me, you know me， 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家？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当我自己的裁判。要关闭无数个黑夜，想对决，但没法让梦毁灭，书写无解的文化，尽管他不太理解我主意。Last one。掀起扩散的波浪，如今不再彷徨，我只对着深渊看热闹，让他们都得仰望。让马力都撑开，一路闪过，不再淹没在人群当中。如果有梦，有去心更让指引你的人生里的体重。哎嘿 ，Walk it all day， 过不出的每首歌都自己陶醉。在这归来之日，后面的为我举杯庆祝，我把梦想都放飞。一面而逝的冷空气，女孩抬头的她在看着你，想着考试能不能作弊，发现她早已把你藏在心。你看他们挑拨离间又想斗牛，跟我挂下云球就在动作流，我也从不将就，快走过去 real fall。 三年二班就是我们的期盼，即便分开我也在你的彼岸，那些过去的感情的难过的受过的全都一起带走。我记得那街口盲区的路口，只是不知道如何开口放手，密码和地址我的手上发抖，难道我是不停的哀嚎无所无有。这里到底要留下，到底该要我多少关，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家，我当我自己的裁判。这里黎明到底要多长，到底该要我多少关，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家，我当我自己的裁判。 哎， 呀妈呀，老帅了呀！ 对呀、啊、对呀、啊，哎，你说开学第一课的时候，假如班里有这样子的这种男生，然后就肯定特别抓女生的心啊！就 你看他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感觉眼冒星星的那种状态。 对呀、啊、对呀、啊，眼里带着星星。 所以女生在每一次开学，特别是新的阶段开学的时候，嗯、会格外的兴奋吗？ 是的。反正我会，因为我觉得、啊、哎呀又回到学校了，而且应该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新奇的东西等待着自己。 你是会睁大眼睛仔细看每一位男生吗？ 啊，对。被你发现了，你看我这么直接的承认。 我以为这只是男生会做的。 我现在也会看一看你。哦，男生也是这样子啊、哦。 也要分人是不是？比如说这旁边翻晃大左的话就不用看。 哦， 是不是目光就要往右？ 哎，我明天还要跟大左的。 把这段截取出来给他看。OK， 这是不一样版本的三年二班。 是的，是的。 接下来就等你下课了。 对啊，对啊，你看周杰伦现在也是初为人父了哈。嗯。你说你怎么能教导自己的孩子？ 这不是一件哎，女生会觉得是 幸福的事、啊、很美好的事情。对对对，因为比如说下课的时候有人等着你，然后、啊、比如一起去看星星之类的， 一起看星星。 他不是在操场，坐在你操场， 不是下午五点就放学了吗？ 啊， 然后你 自习呀、 啊，你出去玩那么久，两个人还一起看星星，怎么的也是晚上八点之后的事情了吧？ 哎哎， 还得天空足够晴朗。 是的， 好吧。等你下课呢，我身边确实有一个女生朋友、嗯、 哦， 就是她最念念不忘的一任男朋友、嗯、就是初中的时候、 哦、那个初中的时候， 哎，那个男生会每一次，因为男生比她高级， 嗯嗯， 不是不是比她高级的， 高一级，嗯， 对，是高中的时候，然后那个下课时间不一样， 嗯， 男生呢会在这个女生每一次下课的时候真的就在学校门口等着她。 哇，好幸福啊。 然后她就每一次想那个男生都会哭，她就说那就是她的真爱。 嗯，我现在其实回忆最好的关于爱情的回忆，可能真的是那个时候，就是应该是大一的时候吧、嗯、就很小很小，而且那个时候什么都不会。 大一是有多小、 哎、也不小了，跟那个初中比不小了，但是就是你什么都不会去想，然后两个人牵手漫步就六大街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反正现在是很少再找到了。 要不要纸巾？ 啊，没有，不需要。谢谢。 你现在不是有男朋友吗？ 啊，没有啊。 啊，你又单身啊？ 你什么叫又单身了？ 所以你现在是单身状态啊？ 是的，是的。 哎，大家那个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观看一下月月 哈。啊、 这个穿的非常的漂亮，人也非常的漂亮，而且还聪慧。 等我下节目。 真的有人等你下节目？你觉得是惊悚的事情还是浪漫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惊悚的事情，猜猜我是谁之类的。 等你下课看一看周杰伦的这个版本、啊， 一起来看。 你没走，记得我是谁。 妈呀，情书真的是会让人流泪的一个东西。 嗯，总有一个人在那个时候默默地陪在你身边。 你曾经收到过不少情书吧？ 没有啊，人家现在都是微信好吗？ 你那个时候哪有微信，我就不信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总有了呀。 初高中的时候没收到过情书吗？ 哎，那时候叫小纸条，哪有人会写情书啊？ 就是很小的一张纸条。 对，小纸条，我好喜欢你之类的，然后月月放学别走。 这可能是坏同学要怎么样你吧。 保护我。 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 我 唱这么仔细全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擦肩而过，到整个北极洲，终于你回了头。站在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 上次收到情书可能已经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 嗯，是 啊， 是啊， 这年头如果谁要是再给你写一封情书，我觉得是最浪漫的一件事情。 没错，然而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不再去就是这么走心的去写了。 现在这个逢年过节，逢什么情人节呀，或者是彼此纪念日啊，对方生日啊，大家都会花越来越多的钱呀，去给对方买一个看似比较昂贵的礼物。但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那时候不妨就很走心的比如说写封情书，然后或者是把你们之间什么故事啊，然后做一个什么很老派的那种相册。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有心的，反正是要比什么红包521之类的要好得多。 哎，当然如果你真的做的话，送给对方，对方说啊，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值钱吗？就没有别的礼物吗？ 所以说两个都要送嘛， 对，搭配着送嘛，是不是？ 你看我们两个出招。 好吧，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月月今天说到的第一课。 没错，那其实确实不管是我们现在处于人生当中的哪一刻啊，我们都在不断的成长着，当然还是要看一看第一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节目呢随着这个 MV 的结束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我是泽环， 我是月月，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祝各位周末快乐了。 嗯，明天见， 拜拜。来看一下第一课。 时候问候你好，心中的灵魂哼着歌谣，心情像彩虹，缤纷舞动，你我的脸上写满微笑，相同的呼吸，相同心跳，敞开心去看幸福环绕，放飞山高，勇敢做自己就是最好，记住要是 察觉到自己们的快，却当开始你的家，手脚表不上有烦恼的话，请坚强勇敢地追寻梦想吧。要记住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一定会健康幸福的。要有自信，不要问我可以吗，开学第一课你们准备好了吗？成长的路